心知科學。香港人最喜欢翻工，但是下属又不做嘢，上司又不读书。阿妈，我想搵食㗎咋。想知你个客、老细、同事、下属点样諗嘢，想改善工作关系，咁就要听下心知科學嘅老细搵食啫。用心理学拆解各种工作困难，帮你搵食搵得更轻松。主持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黄仲远 Cleo 陈晓玲。 Hello， 大家好，又到星期六晏昼嘅心智科学。咁啊，见到我哋应该都认得下啦啩，即系我哋就系、是老细搵食啫嘅三位。咁我先介绍下自己先啦。咁我就叫阿 Mills 黄仲远，咁我就系工业及心组织心理学家。 嗯 ，Hello， 我系 Hillary 陈晓玲。 你好，我是 Cleo， 我都是 out psychologist， 我哋三位都是 out psychologist。 咁咧今日我哋讲嘅题目咧，就嚟大家听清楚先。嗰、那個喂英文等緊嚟搞掂喎，另外一個英文，我哋講斜槓， 好 斜槓嗱，明唔明？親到分別斜槓槓槓住嗰個槓，這個、呢個咧就係、是、slash 嗰個斜槓， 同埋嗰個係咪應該讀斜咧定係斜啊？ 好， 我聽人哋係讀斜槓嘅， 係啦。咁跟住咧就另外一個真係斜，好斜個斜，跟住槓頭 槓，槓 係啦，即係話咧究竟。呢一樣嘢咧 ，slash 咧係係咪對所有人嚟講都係好似斜槓咁樣，即係大家都好，定係真係斜嘅槓？ 嗯， 即係可能令到你冇咁好，尤其是唔同角色嘅人啦，我哋都可以講下嘅。先講下點為之 slash 咧？ 嗯， 係啦，即係啲歷史又會點樣嚟 咁？其實 slash 呢樣嘢照計咧，應該係好耐之前已經有噶啦。講緊我喺個 group 嗰度，我哋有個 WhatsApp group 噶嘛，我都喺度講，我已經有20年嘅 slash 經驗啦。雖然好似好後生咁，以前 斜槓老祖我話， 我哋每個 topic 都有個老祖喎、 啊。咁其實即係其實呢樣存在咗好耐嘅，但係就從來都冇人幫佢起咗個咁型仔嘅名字，咁、所以而家突然間就好似變咗好 trendy 咁樣。其實呢個 term 應該係2007年喺有一個紐約有一個寫專欄嘅作家，叫做 馬希艾波爾， 冇錯， 艾波爾馬波， 係嘛？ 總之大家睇下 M R C I 啊 ，A B O H， 大家都唔知佢英文名點讀， 咁 所以係啦，係唔重要。咁佢就將 slash 呢、這個呢樣嘢就即係正式名即係整咗個咁嘅名啦，即係 slash 其實即係斜斜。咁點解會咁呢？係因為譬如喺 LinkedIn profile 或者喺 CV 咁樣，咁啲人可能會係 under 譬如 Cleo， 咁跟住就係心理學家斜斜artist 斜斜radio presenter 咁樣。咁所以其實就係話一個人有唔同職業啦 ，multiple career 啦，或者 multiple jobs 啦，就係咁樣嘅意思啦。 嗯，係，同埋就嗱，即係呢一個咧，其實好似頭先阿 Cleo 咁講咧，即係老早嚟啦。其實嗰個形式咧，我都覺得幾早就已經 in place。不過嗰個意識形態就可能有啲唔同，即係例如啦，雖然唔完全係啊，唔完全等於嘅，即係可能以前好多人話一個人打幾份工，咁嗰只，即係其實個形式係似，但係當然個心態同埋嗰個 ideology 係完全兩回事。 冇錯。 跟住開始話有啲人開始做 freelance 咁嗰只，係啦，咁依個亦都係其中一個咁樣嘅形式上嘅詞，亦都有另一個話second career 係啦，即係或者我要 develop 自己另外其他啲嘢嘅，咁其實呢個咧都係一個形式上係比較似嘅，但係嗰個時候嗰、那個思維就會覺得，例如可能係一個人打幾份工，覺得喂揾食啊嘛，即係咁，所以會咁做咯。freelancer 就純粹就係、是，我一個份工揾唔夠，咁我咪要揾幾份工咯，即係咁嗰只。跟住少少話頭先 develop second career 係因為，我都想有啲平衡啊，即係其實都唔係而家 slash 嗰個嘅諗法。因為咧 slash 其中一個咧幾關鍵嘅一個取向咧就係、是。佢個目的點解要 slash 咧？係因為佢想追求freedom， 而追求個 freedom 咧，其實就唔係話即係政治上嘅 freedom， 係話我想有一啲喺工作上value 上嘅一個少少嘅解脱。 嘅一個咁樣嘅情況。所以咧，我希望爭取個 flexibility。就呢一樣嘢，其實咧佢嗰個源頭咧，其實我諗大家都一定會聽過嘅，有一個叫做 boundaryness， boundaryness 嘅一個 job 咁樣咧，即係話無邊界，可以同幾間公司做嘅。其實哇，幾年你唔知幾時嘅時候咧，就已經有呢個 concept 噶啦嘛。咁其實呢一個 concept 咧，仲有一個嘅，仲有一個咧，英文我唔記得咗啦 ，P 字頭嘅，但係咧佢嗰個咧類似就係講緊就係、自主工作。嗯，那次工作咧，佢有兩個大嘅 value 嘅，第一個咧就係要 self-directed， 另外第二個咧就係 value-driven， 係啊，即係話嗰樣嘢係要我控制到，而且咧我係根據我個價值觀，而唔係根據話佢賺咗幾多錢啊，或者幾多 efficiency 啊，你都去做嗰樣嘢嘅。 嗯， 其實就係呢兩個嘅風潮嘅 kind of 一個嘅合併。而成為而家即係大家會睇嘅一個 slash 嘅風格，所以成日都會聽話咩斜槓青年啊，即係點解好少斜槓中年同埋斜槓廢老啊，即係咁嗰啲咧，係因為就係而家嘅青年佢哋所追求嘅已經唔係話穩定工作係咩，我係想要一個 flexibility， 跟住我有我自己想追求嘅嘢。有興趣嘅嘢，嗰樣嘢唔係需要一定有好大嘅 financial support 俾我，但係我想咁樣追求，係啊，咁所以佢嗰個背後嘅理念就係咁樣嚟咯， 係咯，我覺得係除咗興趣啦，即係講緊可能 multiple income source 啦，即係有即係點講咧？好似你所講 flexibility 同埋多一啲 security 咯，即係譬如我其實我發展即係好細個嘅時候，我係一路讀書啦，咁啊學咗。做 graphic design 啦，自己唔知道做咩，突然間想學，咁跟住就做，開始就做一啲 freelance 嘅 graphic design 工作咁，咁跟住後屘又開始學跳舞喎，咁跳下又去做 performance， 又去教跳舞咁，咁其實我自己冇諗過 slash 呢樣嘢嗰陣時，咁就係咧，我個同事就有突然間有同我講，你就好啦，我都想好似你咁可以多啲技巧旁身，然後。萬一我而家呢份工，即係或者呢個 career 唔掂啦，咁我點即係有一個好似叫做 safety net 咁，你點都可以有第二、第三樣嘢可以揾錢。其實我覺得而家好多人會，尤其是香港啦，多咗呢個諗法係因為萬一我要去真係移民啦，有一啲工係譬如 lawyer， 譬如HR 咁樣啦。其實都幾 regional bound 嘅嘛， 完全唔可以即係長息去另一地方。 係啦，所以開始嚟都係會諗呢一啲，有冇啲好transferable 嘅一啲 career 咧？咁呢個都會係其中一個原因，對佢嚟講係 secure 啲咯，感覺 都可以啊。你自己有冇啲 slash 啊？ 我有嘅，咁我即係有嘅， 公司有冇睇咧？係 咯，有睇咧咁樣，公司知嘅。咁我嗰個 slash 嘅我哋一定要報㗎。係係啦，我嘅開始我冇Cleo 咁多才多藝。咁我嗰陣時係我一出嚟咧就係做 MT 嘅份工。咁已經開始有啲就係我雖然做咗 MT 啦，但係未必一定係我最中意做嘅嘢，即係你要 rotate 噶嘛。咁到咗完咗個 MT program 咧，咁我嗰陣時又失戀喎，咁我好大情傷咧。咁我就我冇全職翻工九個月。咁喺嗰九個月裡面咧，我就即係又諗緊我自己都想做翻啲 psycho 嘅嘢喎。咁我就開始喺大學度教 psycho 嘅 course 啦。咁又整蛋糕去賣，咁就開始咗呢個咁樣嘅 process。咁但係到咗九個月之後咧，我爹哋咧嗰陣時諗住退休，我就開始驚啦，死啦！成家人坐喺屋企，即係你眼望我眼咁，咁我就真係出去再揾工啦。咁就開始做full time 嘅 trainer。咁到之後就即係一路繼續喺個 career 度發展啦。咁但我都一直會 keep 住嚟喺大學教書啊，做一啲 emotion coaching 嘅 job 咁樣咯。咁我覺得有陣時咧，即係 slasher 同你頭先講嗰啲唔同嘅 part time 啊，或者打多啲工啊咁樣，個最大分別係個 skill set 上面有啲啲唔一樣嘅，同埋係可能嗰個直情成個 experience 好唔一樣啦。等到我自己可以身心平衡咯，即係呢度用到呢個 skill set， 呢度我又會 meet 到其他人咁樣咯。 咁整蛋糕你而家仲有冇 咧？而家好少啦。我好努力做正職嘅工作㗎嘛， 呢個就知啦，呢個我覺得全香港都 都知嘅，一定收，登曬報紙㗎啦。係 啊， 係 啊， 心機做者份。係 啊，我哋 industry 個個都努力工作㗎嘛。嗯， 咪講開即係公司或者老闆介唔介意咧？其實我一開始好驚，即係唔係好敢講出嚟嘅。係。咁跟住咧，我即係唔知點樣，即係甚物可能係啲同事，即係可能食飯嘅時候講開啦，又或者係老細原來有睇過。我 睇下你個 IG 都都，除非佢盲嘅啫。仲要你知你啲 I G 系咩人睇啊？即系老细见到，咦？呢个同事系我同事嚟嘅， 个样有啲似。 点解同平时咁唔同嘅咧？ 但系佢可能系佢妈生家姐啊。 如果平时都唔系太讲嘢，好 low profile 哇！哇！点解睇 I G 咁样咧？ 咁跟住我发觉佢 O K 要好多咯，尤其是因为我教嗰啲舞咧，即系我系教 pole dance 噶嘛，咁啊比较。點講啊？唔係咁 唔傳統嘅啫啦，即係唔係土風舞嗰只 feel 啦， 土風舞都 沙啲空巴氣嗰只唔係嗰只啦。 咁我以為會介意嘅，即係我諗住尤其是女上司可能會特別介意啦。唔係咯，個都勁 support， 跟住個個都係覺得哇好型啊呢件事，跟住係覺得你即係直情唔會話啊，總之你唔影響到工作就 OK 啦。即係佢哋好似覺得呢樣嘢係。是正常的或者很 acceptable。 他會不會甚至邀請你說、啊、不如得閒搞個 有啊 搞個班 定啊是啦是啦加埋我啊。 肯定想啦啲人求其覺得不一路住啊你啦。 但是有一次尷尬是一個客 HR, 是咁晏晝見完佢 meeting, 跟住夜晚我去教書嘅時候見到佢嚟 sign up。 是。 beginner。嘅第一堂，跟住佢就冇再嚟過咯。我可能覺得有啲尷尬。 我覺得呢個係幾好啊！即係我哋等緊都仲可以講好多話關於啲 benefit 啊，或者點樣嘅一個情況。我都可以講下，即係大家都講下啲朋友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嘅 slash 嘅際遇咁嗰只咧。我首先覺得咧就係、是、如果你想 develop slash 咧，嗱，當然你都可以，但係因為你嘅性格咧，你所以你無心插柳都可以柳成蔭，因為你都有涉獵呢樣嘢，又搞下嗰樣嘢，有興趣咁嗰只咁啊，但係又未必個個係咁。我覺得係要經營嘅，即係話咧，你係要特登去揾，或者去我覺得咧叫做一個 soul search， 去睇下自己想要啲乜，同埋。而家我 available 嘅嘢做開係會點樣嘅？我都可以講一講嘅。即係其中一個，我覺得係有少少系統性去揾嘅。我都會有咁樣幫人，就係、是、咧，你透過你啲角色，你有啲咩角色去從角色入手喎？呢係其中一個，即係包括咧，你係一個教友，即係宗教嘅，跟住你係人哋嘅女朋友或男朋友嗱都可以，因為例如你可能喺呢一度咧發覺，咦咁麻煩，個人話唔定我教人哋點樣去氹男友氹女友啊，都係一個方法，即係話唔定你會發覺到嗰個興趣喺度嘅。跟住你可能喺 sports 裏面某啲嘅 player 或者某啲嘅運動啦，你煮嘢食可能你係一個業餘嘅 chef， 即係類似呢啲，即係例如你可能係我曾經係一個 lecturer， 如果你仲記得嘅話咧，我哋。應該喺一段時間之前咧，咪啲 social media 好似 Facebook 定邊度話，你寫唔知以前幾多個職業曾經做過嘅。 哦，係啊， 等大家估下， 等大家估下或者咁樣嘅。其實我覺得呢個都係好嘅入手嚟嘅，即係話咧，因為佢嗰度唔單止你話係做 part time 嗰啲嘢嘛，你有啲嘅 role， 即係例如我以前強曾經係 choir 唱歌，咁其實你好可能喺嗰度咧係可以揾到。你唔好話一開頭就由嗰度開始有收入先啦，因為好老實講，我諗你一開頭跳舞嘅時候，你都唔係諗住跳舞，我真係要教人，跟住我要收入，你係完全唔會，最少唔會一開頭係咁諗。 但係咧，我又突然間好認同你話要用心經營，因為點解咧？跳 pole dance 好貴嘅，咁我跳咗三堂之後已經覺得勁中意啦。咁我心諗，哇！我要俾錢學，咁我不如嗱嗱聲考個牌出嚟教，有錢賺埋啦。我嗰時係咁樣。 其實咁樣係 OK 噶，係咪？同埋你唔咁樣去一開頭咁樣試嘅時候，你就唔會知道，即係有呢啲咁樣嘅情況出嚟咯。跟住你要，你係真係要去經營嗰件事，我點樣去做咧？運用而家現有嘅 resources 咁樣嘅情況咯。我自己其實都係咁，同埋咧啲嘢，我覺得都會神奇嘅。你只要嗱，雖然我唔 buy law of attraction 嘅，即係其實心理學係解釋到呢一樣嘢嘅，但係我先當係啦，唔解釋呢一樣嘢，下次有機會先啦。的而且確，例如你可能假設啊，你 開始練習 pole dance。跟住你可能諗住做教練，跟住你可能識到一個，點解佢會咁樣做教練，咁樣維生都 OK。跟住你可能 adapt 咗佢一個咁嘅 model。跟住可能佢又會有另外一樣嘢，跟住你會有另外一個興趣，又會 refer 翻你去嗰度。其實我自己都會係咁樣嘅，即係例如一開頭出嚟做生意咪做生意咯。 嗯。 咁嗰只啦，咁跟住咧就係、有人識咗個叫做大學嘅一個講師。咁其實大家交流一下嗰啲嘅情況啫，點知佢就拎去係電台嘅人嚟嘅、 嗯， 即係佢係主持一個就係、是、以前我喺港台《祝心理》嗰個節目，咁跟住佢係請我去，咁我去咯，係啊，咁跟住咧就開始就點知就建立咗呢一樣嘢，就成為一個真係 radio presenter 係穩定，跟、住慢慢呢一樣嘢咧就拉入到可能話咩寫書啊，跟住你唔知咩寫專欄。當中咧，當中你會發現咧，即係你，例如咧，我開頭都諗住自己好有文化氣息啊咁嗰只啦，但係寫落嘅時候咧，真係想死嘅，即係你覺得，唉、哎，真係唔到最後一刻你都唔想交嘅，能夠遲就遲啦。 好多人寫都叫人寫㗎啦，係嘛？即係俾 idea。 係嘅，但係即係有時你又唔好意思，哦、即係下下，尤其是第一二篇就開波，你對自己 邀請嘅 係啦，同埋對自己咧都覺得有少少堅持。寫要 OK 啊！你聽咁有文化氣息， 我冇 idea 咩咁嗰啲， 點知完全兩回事，即係完全唔想寫嘅，即係類似係咁嘅情況。跟住你慢慢其實你又會再篩選到，但係因為呢個 opportunity 咧，跟住又會拎 up 到有另外一個嘅情況，係啦，即係嗱，所以咧其實而家講真都真係幾 slash 嘅， 嗯 嗯， 而且都講真係幾 enjoyable 嘅。 我覺得第一個咧，你真係要有嗰個諗法，你 aware。例如你頭先咪話咧，即係其實你真係可能喺你生活裡面要開始注意。我識有一個即係佢都應該係叫創業家啦，即係佢有好多壇生意，佢未必係做嗰啲好大壇嗰啲。咁但係咧，佢第一個生意佢點做咧？佢就係話啊，佢嗰陣時想送嗰啲氣球俾女朋友啊，即係追女仔嘅時候咧。咁之後就發覺啊，香港都冇咩地方賣嘅，成日買嚟買去，一係去玩具反斗城，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嘅鋪頭啦。咁佢就話：哇，原來買一個都要成百幾二百蚊，其實我買樽氣翻嚟，再加埋訂喺淘寶訂啲氣球好平啫嘛。咁佢就話：哦，不如我就開始啦。咁佢就開始做佢第一個生意。咁佢慢慢就係、是。透過佢呢個追女仔嘅階段，去開發佢唔同嘅咁樣嘅生意咯。 我覺得咧係生意人咧，即係點講咧 ，entrepreneur 或者 business owner 啦，係最 slash 嘅本身佢呢件事嘅 nature， 因為你係要發足咁多爪先至你可以 make 到多啲 networking 啦，跟住你有多啲 business opportunity 啦，即係之類啦咁。但係我係覺得而家 slash 呢個風氣最大改變嘅一群人，即係最令嗰群人嘅最大嘅一啲改變係employee 咯，真係喺一間公司入邊 employee， 因為以前係我諗以前嗰個年代啦。 即刻 就係、是、我你係會好直線噶嘛，即係 vertical 諗住我做呢樣嘢就 develop 呢個 expertise， 我唔係升上去做 management， 我就係做一啲deep expertise 啦咁。咁唔會去諗咁多做 side job 啦，又或者係喺公司入面嘅打橫發展㗎嘛。但係而家其實連公司都會去 encourage 啲人就係多啲 rotation 啦，多啲試唔同嘢打橫去試啊，同埋即係講緊我哋一路都講嗰啲 T-shape talent 啊之類。咁我覺得因為係呢一啲咁樣嘅變遷咧，會令到公司都比較 open 去覺得，嗯，其實我哋即係可以俾 employee 去做多啲 lady slash 嘅東西，令佢哋有多啲唔同嘅發展空間啊，多啲 networking 啊，同埋其實我覺得 creativity 好講緊就係 connect the dots 啫嘛。我自己覺得做咗 slash 之後，最大俾我嘅learning 或者係development 係喺 creativity 嗰方面咯，話、 我覺得公司即係我覺得無論細公司更加啦，我覺得大公司咧其實都應該嘅。當然啦，佢係咪有咁樣嘅諗法就唔肯定，但係咧其實佢應該係幫員工 internal slash 嘅，即係嗱，因為咧我覺得咧你反而個員工咧自己走咗出去揾自己嘅興趣咧，其實佢有機會個離心同埋。你越 separate 份公司嘅嘢咧，其實佢越覺得公司嗰樣嘢係累贅嚟嘅，即係嗰個情況。例如點樣嘅一個情況咧，係點樣可以 internal slash 咧？其實而家都有啲有做，但係當然啦 ，HR 就唔係咁樣嘅諗法，係話唔係用 internal slash 呢個諗法。 Upskilling 係 upskilling。 engagement activity 嘅，即係佢係做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即係例如我搞呢個咩小組，跟住大家揾埋一齊，咁就可以好團結向公司向心。其實唔係，我覺得就俾佢喺呢度 slash 咯，跟住公司提供佢有一個咁樣嘅 slash， 其實佢對公司 engagement 又會強。跟住佢又會想 engage 喺呢間公司做到，因為佢而家暫時能夠我可以 slash 到自己有其他興趣嘅有一個情況，就係喺公司嘅呢一個小組啦。咁嗰只其實咧有一間嘅公司咧有係做得 OK 嘅呢一樣嘢。佢其中一個咧即係類似就係話佢係特登搞即係例如煮嘢食。而且佢喺公司裏面揾幫佢揾一啲係有興趣一齊煮嘢食嘅嘢，可能公司提供某一啲少少嘅資源俾佢，跟住佢哋就可以自己喺嗰度去 develop 佢哋自己嘅一個咁樣嘅小組啊，跟住大家去練習嗰啲廚藝啊，或者點樣整蛋糕啊，類似就係咁樣。咁其實咧嗰個嘅向心力係強嘅，即係個情況，同埋個同事都真係可以啦。其實呢、這個。等於我哋如果 IO 嘅其實一個 work life integration 就唔係 balance 嘛、，balance 係一個分割，我不嬲都唔係幾 buy 嘅。我覺得 integration 先係會好嘅，即係呢個其實就係咯。如果佢 internal 可以喺公司裏面 slash 到咧，我覺得係佢對公司嘅歸屬感啦、engagement 啦，同埋我覺得佢做翻自己份 job 咧，都一定係會即係 energetic 啲咯。 我哋都睇到一個 research 就係講緊話skill variation 或者係即係好似頭先你所講，如果你 encourage internal slash 嘅話，其實唔單止會令到員工即係開心咗啦，即係因為多咗唔同嘅 variety 啊分啦，其實直情係會令到人 motivate 咗，同埋係即係有時係放鬆咗，因為你長期做一樣嘢咧係幾攰噶。好悶， 怠倦， 係啦係啦 ，burn out 嘅。咁我覺得譬如我教跳舞咁啦，我其實係攞嚟放空嘅。我係攞嚟，因為如果我唔教跳舞咧，其實我就長期諗緊工作嘅嘢噶啦，勁 burn out 嘅。咁我會用嗰啲時間嚟去放鬆自己，我覺得係真係有令到我 balance 啲咯。 係啊，其實呢個係講真係可以解決到即係好多唔同問題。等間我哋可以即係講下佢。有啲咩 benefit 啊，或者其他呢啲咁嘅情況，同埋尤其是其實我哋自己去做 telemanagement 或者點樣，其實你都 identify 到一個同事，其實佢都真係可以去有唔同嘅 talent。如果夾硬即係我哋要睇翻個 JD 個情況，其實佢可以實施到幾個位。其實我嗰時同等間都可以講下，等間咧可以由呢度開始講下，即係究竟人本身咧。slash 呢件事，或者我哋叫 task variety 或者 skills diversity， 其實係一種幾自然而然嘅事情嚟嘅，係啊，即係只不過咧係我哋而家嘅一個工作嘅制度，而令到我哋唔容許做到呢件事出嚟咯。我哋一於第一 part 差唔多，我哋一於第二 part 翻嚟嘅時候，我哋就可以由呢度開始講下。好，等間就見。 一分钟 IO 心理学， 上次有提过 IO psychology 除了可以用在培训设计上面之外，还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 feel 可能大家都比较少留意的，又等我问你一条问题先，你的我的志愿是什么呢？ 蛤？我的志愿不就是做心理学家咯？ 那你由几时开始想做心理学家的呢？ 不知道，中学？大学？ 咁你做咗心理学家之后呢？ 咪继续做心理学家做到退休咯。 咁你退休之后又想做啲咩呢？ 我仲有几十年先退休喎，点知啫？你咁多问题噶。 咁啊，如果你答唔到嘅话咧，嚟紧呢一个咧 ，IO 嘅 service 就好啱你啦，就系 career coaching。 我以为小朋友先要谂我的志愿，我都已经做紧嘢啦，仲要谂？ 人生咧就唔系一条直线嚟噶嘛，咁你做咗下嘢，会有唔同嘅机遇出现，又或者你个生活转变咗，都可能令到你想转换跑道噶。咁我哋应该点样 make 呢个 decision 咧，就系一门学问嚟啦。 咁 career coaching 可以点样帮到我哋咧？ 咁我就试下举几个例子啦。当你咧啱啱毕业嘅时候。 決定唔到應該升學啊，定係揾工咧？又或者有幾個 options 唔知點樣決定？有啲工具就可以幫到你啦。例如係一個叫做 Career Decision Wheels 嘅工具咧，就將 Career Planning 分咗做唔同嘅範疇。咁呢幾個範疇咧，就有包括工作經驗啦、教育背景啦、你嘅重要他人，即係 significant others。你的兴趣啦、个人风格啊、价值观、技能，甚至是这个市场状况等等的。就算呢好像你这样讲，你已经做紧嘢啦，当你对你现有的工作产生怀疑的时候，或者想要决定转工之前呢，都可以运用一些心理学的工具去帮助你了解现时的情况的。例如呢，了解一下你的 value 啊、ability 同埋你的 skill sets， 同你现时的工作同埋你未来想做的工作配唔配合啊。咁我哋再諗完啲啦，你退休嘅时候又有啲咩要考虑呢？你会唔会想有一个 second career？ 同埋呢，唔係所有嘢有钱搵先叫 career 㗎嘛。咁就算係义务工作，都一样可以呢运用你以前喺工作上面有嘅 transferable skills 嘅。 真係唔讲都唔知道有啲咁样嘅服务啊。讲到我都想搵个人倾下我嘅未来啊。 IO Psychology 作为心理学的分支，其实宗旨都是希望可以帮助人更加了解自己和了解其他人的嘛。既然 career 占了人生这么大部分，都值得我们好好地规划下的。 Hello， 大家好，那我们又回来心智科学里面的老细 搵 食啫，咁嘅第二节，咁我哋咧就今日咧就讲 slash 嘅，个题目咧就系斜杠，斜杠。系啦，即系话究竟好定唔好咧？总之 slash 呢件事嗰个情况，其实我哋喺呢度咧，即系其实我哋做 research 嘅时候咧，都睇到都好多好处。我哋呢一 part 就可能唔咁讲，同埋我哋喺第一 part 嗰时讲开就系关于，即系其实人好自然，关于一啲 task 嘅 variety 或者 skill diversity 咧，其实系中意。其实咧，喺我哋 career development 其实有个 model 咧。其實都是講呢一樣嘢嘅，我雖然我唔完全記得個名字，即係佢有五樣，其實呢兩樣咧就係其中兩個 criteria 嚟嘅。咁同埋咧嗱，我哋都做 talent job 係咪 job satisfaction model 啊？ 係啊係啊，好似係， 好似係， 係咪？即係佢有五個噶嘛，即係五個，呢個就其中兩個咯。咁就其實喺我哋做 talent management 嘅時候咧，其實你知啦，首先咧就係啲嘢我哋係 competency based 噶嘛，即係話我哋根據唔同嘅能力。跟住咧，嗰個人嘅 in general 嘅能力去到邊，佢可唔可以實施到某個 level？ 其實某程度上，即係話嗰啲 skills 係 transferable 啦，係咪？其實跟住其實我哋有一次咧曾經試過，因為瑞士公司啦，咁佢啊 open up 啲嘅，即係佢話可以睇下做 regional 嗰時睇下你調嚟調去啊，或者 group 啊有冇啲乜嘢啱你做啊，你都可以試下去睇下會唔會 meet 到嘅。咁跟住，其實我哋係睇嘅時候咧，其實唔單止意願啊，係佢個能力咧，一個人咧，其實喺公司裏面可以 fit in 到兩至三個位嘅。 嗯， 係啊，即係話咧，如果佢係 IT 嘅阿頭啊 department head， 其實佢可以話唔定啊，即係做到 compliance 啊，或者可能佢仲有其他技能去做到另外一樣嘢嘅。咁其實係發現係咁，只不過係點解咧？我哋就都冇辦法啦，即係公司喺呢個 technical 嘅一個分類嘅情況之下，你唔會斷斷唔會叫一個 IT 部門嘅同事跟住走咗去試下 account 噶嘛，而佢自己都唔 secure 噶嘛。 但我覺得幾得意喎，如果呢個 model， 因為譬如我而家細公司啦，咁我就會做我做 consultant 啦，但我同一時間我做緊公司嘅 marketing 嘅嘢同 branding 嘅全部都係我做嘅。其實我覺得即係咁細你冇辦法啦，每人都做好多嘢。但我覺得如果大公司有啲咁嘅機會都幾得意，即係你可以譬如一日係做你嘅 slash 嘅嘢嘅，再慢慢睇下點樣可以develop 一啲 opportunity 出嚟。 其實講緊以前喺英國咧 Nottingham 嘅時候咧。其實有一個嗰時，我嗰時讀啦，即係高你好多啦。即其實佢嗰陣時咧，有一個嘅情況咧，都係類似你頭先嗰種嘅，即係佢啦。其實香港就冇嘅，佢嗰啲咧就叫 job sharing 啦，即係話咧兩個人就打一份工咁嗰只。其實好多時咧，兩個人打一份工，即係我同本來呢個 job 係你做嘅，跟住而家變咗我同你一齊做呢個 job。 人工點啊？ 係會減啲嘅，係會減更換嘅。但係咧，其實當中咧，其實你想係點咧？就係、是、可能我假設啫，你係想翻屋企唔知湊女啊，或者寵物啊咁樣。 明白明白。 其實我咧，我係有機會想去做另一份同阿 Hillary job share 嘅工。咁我就可以發展到呢、這、一個係啊。其實佢嗰時係有一個咁樣嘅 model 咧嚟到 adapt 翻咧，就係話點樣嗰個人嘅 stress 冇咁強啊。 同埋可以做到。其實你諗翻咧，呢、這、一個 model 我好久遠啦，我石器時代啦，即係嗰個時候做呢、這個。咁咧，即係你諗翻嗰個時候，其實都幾 slash model 嘅。即係你而家其實諗翻呢啲咁樣嘅情況。嗯 而家都有嘅，但係 more like 係一啲 family reason， 啊佢叫做半份工。但係如果第日真係可以嚟，啊我同你一人一半 switch 一半咁樣去試，大家又會多啲溝通，咁應該都幾正。 係啊，其實我覺得都幾正嘅。其實講真，呢件事又唔係非常冇可能嘅。 嗯， 係啊，即因為咧講真咧，如我哋嗰時去諗住搞嘅話咧，其實係啲同事反而係。未 secure 覺得、 啊 okay ， 你能夠想象嘅，其實亞太區嘅同事咧就覺得哇，我掉咗， 俾人學咗我嗰一半之後， 係係係飛咗，同歐洲外國人佢諗嗰只咧，即係完全相反， 都 咁樣去，咁所以就唉、哎、算啦， 啊 okay、 即係多一事不如少一便啦，即係咁嗰只啦，咁、所以就冇特別去搞到咯。咁同埋你諗下，我哋喺個 career 嘅成長裏邊咧，其實就係、是。我差唔多係我哋開頭揾咗咩工，頭兩年可能有啲轉下，跟住其實就 fix 咗㗎啦。 嗯， 而 fix 咗嗰樣嘢，究竟係咪真係你嘅 choices 啊，定係一個 natural selection 咧？ 嗯， 係啊，即係因為揾工啦，又唔想太多轉啦，好多時呢啲理由㗎嘛。所以其實我哋都冇發揮到我哋一啲嘅 skill diversity 嘅嘢咯。所以其實呢一樣嘢係好切合嘅嗰個情況。 但係而一個趨勢就係越嚟越多人都開始 slash， 係咪有一個研究就係香港有訪問啲年輕人有成 14% 嘅人係話自己係 slash 緊定係？ 係啊，佢直情係佢應該2019年添啊，佢係 JobsDB 嘅，佢嗰個淨係一畢業嘅時候，佢咪就問佢你會唔揾份長工定係點？就有唔知13-15%，佢就話已經做兼職或者係叫做 slash。 嗯， 係啦，即係已經係咁樣嘅情況。跟住就好似青協有一個就講緊香港就已經係有10-30%嘅人咧，就已經係類似咁樣嘅 slash 嘅形式就會喺度啦，咁樣咯。咁如果係一個整體嚟講，就可能係即係唔係淨係香港嘅，就可能已經有30%嘅 workforce， 就係呢一個咁樣嘅趨勢咯。年輕人會多啲， 係啊，即係我哋可能咧諗嘅時候就係、是、啊，年輕人想去追逐，即係啊呢一個係個吸引點。 嗯、 但係其實調翻轉咧，而家深烤個社會咧都係有一個。好似壓力咁樣啦，即係你見而家嚟，可能有 research 話十年之內會有 around 30% 嘅工種消失喺即係我哋嘅，係啦，十年就冇咗30%。咁嚟，如果我哋而家呢一刻只係得一個 single skill set， 我 develop 十年，點知突然間有一日被 AI 取代咗，咁、就即係好大 insecurity。咁所以啊，可能好多即係年青人都開始哦，唔係喎，我除咗識我嘅本業之外，我都學啲其他 skill set 喎。 係啊，你呢一個 又呢個係一個 pushing factor 啦， 係一定係，即係仲要係都好近㗎嘛。你記得 十年啫喎， 係啊，同埋 十年啫喎。 我記得好似 Financial Times 啊，定係BBS 就係佢直情係有一個表㗎嘛，列咗個 possibility 㗎。 邊一啲工種 係啊？我唔知你記唔記得咧。喂，其實 psychologist 係好嘅。 psychology，coach 嗰啲係 0.0几%嘅，即係都好細嘅，1%都唔夠嘅，即係話係十年之內俾人取代。排第一咧係 telemarketer。 telemarketer 係啊，即係打電話嗰啲嘅幾多嘅情況，其實律師都近，都高嘅，都高嘅。 因為啲 contract 而家係話已經有啲 AI tools 咧，係可以即係寫到70-80%出嚟，甚至即係之後只可以 final review， 咁可以慳佢哋好多人 講真，好多 contract 嗰樣嘢好 standardize 噶嘛， 同 埋你要咬咁多個文件，你人咬電腦定即係搞幾多哇電腦。基本上一分鐘就已經食曬你成個文件，已經讀曬啦。咁所以嗰啲咯，其實保險公司咧都有兩個職業，不過呢度費事驚嚇親佢哋。 嚇親嘅， 其實都係頭30名之內嘅。 嗯， 係啊，即係高嘅。頭先 telemarketer 咧係90几嘅，即係會俾人哋一定回氣嘅。咁所以你講得啱，即係如果唔 slash 有呢個情況。 所以我有啲 friend 都學律師啊，仲有啲咩都 high pay job 都學 coding 咯，就個個都好，哇！學咗 coding 先唔好理住， 冇死啊！真係呢一個， 都似係嗰個大趨勢。 呢個就係一個 pushing factor 啦，但係另外就係一個有一個 pulling factor， 就係其實除咗 fear 之外，其實呢樣嘢都吸引嘅 slash 本身，因為我諗 就是、年輕人更加啦，但係普遍就我哋而家呢一個世代係好物質豐盛嘅，人嘅生活係舒服嘅。咁如果咁大家都聽過 Maslow 嗰個 pyramid 啦，hierarchy of needs 啦，係啦。咁最低嗰兩層就係一啲 physiological 同埋 safety 嘅 needs 啦。咁其實大約而家所有人都係都 fulfill 到噶啦。咁所以開始就會好多時係追求啲咩咧？係一啲 social 啦、 self-esteem 啦，最高就係self-actualization 啦。咁所以其實好多年青人，即係譬如我會同好多即係而家啲大學生、中學生傾偈咁樣咧，佢哋係一路都係講緊理想啊、value 啊，好似已經係諗income 嗰方面啦。即係唔係幾好實諗 ，sorry， 即係起碼唔係迫切性啦。咁所以對佢哋嚟講係會覺得唔急切，我可以有時間咪 explore 多啲嘢先咯，睇下自己中意啲咩咯。或者就係、是其實有 multiple 嘅 career 或者係做唔同嘢可以令我攞到更多人生嘅一啲滿足感。或者有啲人其實佢個 skill set 係比較 limited 嘅，即係我可能只係可以做，即係或者話佢個 skill set 唔 fit 佢個 interest 啊。咁所以佢而家暫時只可以做譬如啦 ，accountant 咁樣啦。咁但係佢又其實好中意影相喎。咁佢咪同一時間可能又開始兩一齊發展咁樣？ 係咯，咪做下龍友咯，有時候 係啦，係啦，係啦，哇，好多龍友啦。 係咯，即係都幾好睇啊！就算你真睇唔係影嘅情況，有時唔係呢啲都係啦。頭先講其實 Slash 又好配合 Muscle， 頭先你講嗰兩 part。social 真係可以 link up with 唔同嘅 organisation 同埋唔同嘅人啦，跟住 self-esteem 其實呢個係好自我滿足到嗰個情況，因為咧其實我諗大家呢、這個就可能少啲人聽嘅叫做 psychological contract 啦、即係我哋喺我哋 IO psychology 咧就成日都會講呢一樣嘢嘅。其實先講少少啦，即係一啲嘅心理契約，其實講緊咧就係公司同埋員工嘅一個冇明文規定嘅一啲嘅 contracting。大家咧都約定俗成，覺得應該都會 OK 嘅，咁嗰啲嘅情況，其實咧當中有一啲嘅 contract 咧就係我要求公司嘅，有啲 contract 咧就係公司要求個員工嘅，其實係要雙方面嘅。當中包括啲咩？例如就係話，我諗個老細都會教我嘢啩，即係咁呢啲咧就係啲 psychological contract， 即係佢冇寫明就話你喺度可以學嘢，老細老鳳一定要教你嘢嘅。但係就呢個係肯定，即係就會覺得我都 assume。你都想教我嘢㗎，即係咁嗰隻係啦，我都希望喺你個身上學到嘢。呢啲就係 psychological contract。咁咧喺 slash 咧就完全係 fully 滿足。因為你諗翻咧，其實 psychological contract 真係無形㗎嘛。咁無形嘅即係話喺大部分嘅情況，尤其喺香港係唔講㗎啦。即係我意思係，即係大家冇溝通過，會有啲乜嘢 psychological contract 嘅嘢嘅，係咪？即係好少溝通嘅，大家信係純粹心照啊咁嗰隻嘅。咁咧，所以咧，即基本上咧，你就好難去真係針對住呢啲嘢滿足嘅。但係咧，你喺 slash 嘅時候就可以做到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因為就係當我同呢間公司傾緊嘅時候，我可以提出我自己嘅某個要求，因為佢而家要求我去做呢個 job， 或者我提供一個 job 俾佢，我冇其他咩 welfare benefit 或者咩，咁其實佢 bargaining power 係大， 冇錯。 所以佢需要 buy 嘅嘢，或者佢需要去自己話啊，我都想咁樣先至會做呢個 job 嘅，咁其實佢係可以傾到多好多咯。而公司亦都會因為我冇咗一啲headcount 啊，其他嘅。負擔啦，對公司嚟講成本上面其實佢都好可以願意俾一個 flexibility 俾你咯，係啦。咁當我好多公司可以咁做嘅時候咧，其實嗰、那個contract 嘅滿足感就會喺度。 我唔知道，你講你講。 我覺得嗰個轉變咧好大，係個時代轉變咧係好 task based。如果做 slasher，即係佢真係你交到呢件貨啊，即係嗰啲叫咩啊？人錢兩清啊！即係總之，總之呢個 transaction 完咗，咁大家好嚟好去，咁會關係好啲。但如果你即係，我諗大家都會 experience 做一個 full time job， 硬係你會有一啲豬頭骨要食，又或者如你翻工係咁多個鐘，硬係好似 expect 你翻多兩個鐘啊 ，take up 多啲嘢啊，又或者。除咗工作以外，又希望你同啲同事啲關係打好啲啊！咁又有陣時會啊、哦，好似嘥咗時間喺呢啲咁樣嘅地方。咁但係如果做 slasher 咧，就我交咗呢個 task 俾你 ，OK 完咁樣咯。 我真係覺得 有尤其是咧，可能唔知系咪 Asia 嘅 culture 啦。有陣時間公司 employee 咧，即係 full time employer 咧，employee 咧，有少少好似我 own 咗你咁， 賣咗身任， 係 賣咗身任。 其實係 嘅。咁所以有少少覺得，哇！你我抌咩俾你做，你都係應份嘅。但係咧做freelance 啦，即 slash 啦，其實真係你俾錢我，你最同我講聲多謝。即係佢係真係會人係真係真心好感謝你幫。 其實呢個咪就係 self esteem 啫嘛，係咪？即係 self confidence 同 self worth 個 self worth 肯定係強好多啦。 冇錯， 即係做個 job。尤其是咧，即係以前喺歐曬去研究工廠嗰時候，咪成日都話，即係啲血汗工人啊，當佢 specialisation 係太強嘅時候，佢見唔到佢做嗰個 part 同個成品有咩關係嘅時候，嗰個人係 burn out 啦，跟住對嗰樣嘢係好可能好多嘅 fatigue 啦，就會出現噶啦嘛。咁佢呢度係完全見到，我做咗嗰個 job 完成咗，跟住對方好 appreciate 感謝。收到，跟住我可以維持到自己某啲嘅 dignity， 即係嗰個情況咧，即係我覺得呢啲都係令到個 self esteem 係會加強。 同埋個感覺係真係多啲 boundary 啊，即係佢唔會乜嘢事都揾你啊，或者即係成日都揾你啊。呢一個對於即係而家呢一個即係世代啦，嗰個無論你 work life 嘅 balance 啊，定係 integration 啊，都好似多翻嗰、那個嗰。那點點嘅尊重咁樣咯， 我係尊重嗰個字咯。 係，同埋我覺得都應該而家大家呢個世代係要把握，睇下點樣做到呢件事。即係你未必真係要 slash 到係完全兩袖清風咁樣好 free 咁嗰只，但我覺得要向呢個方向發展，因為其實而家嘅 technology 的而且確係令到 enable 到呢一樣嘢做多好多。即係例如傳統以前 recruitment， 咁你就係、是。佢請我，透過我俾信，跟住佢睇。而家基本上咩 freelancer、freelance.com 啊，跟住即係你好多係啊，你基本上好多途徑，你可以達成一個 employment contract， 無論短嘅有啲嘅長，因為有啲 slash 係可以係咁噶嘛。我三個月 contract 做呢、這、一個，誒星期三我又會做第二樣嘢，即係佢唔一定係淨係真係單一一個 job 咁樣嘅情況。咁所以其實呢一樣嘢係 enable 咗，同埋咧有一種 slash 加旅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應該一定都有聽過。 旅居啊， 係啊，即係佢直情係咧 好似環遊世界咁樣，跟住揀一啲例如可能泰國啊、台灣一啲消費水平低啲嘅，咁佢就可以一路打工啦。可能佢係 virtually 交貨嘅，咁佢又可以半啊，我享受呢個海邊嘅即係地方，咁之後我又喺度做嘢咁樣。 呢個咪就我而家生活咯。 你係公司冇你扶嗰只啦。你自我 slash。大家終於知道點解 Cleo 唔見咗幾集，就係咁解啦。 大家知啦，完全自己放飛咁嗰只啦，係咯。 我終於有一個靚仔啲嘅 term 去介紹自己，我係一個旅居嘅咩啊？旅居係一個 slasher， 旅居 slasher 兩個最型嘅都俾曬你咁嗰只。 而家仲要疫情，你連教跳舞你都可以 virtual 啊， 係咯，都可以 virtual。唔係，其實哇，而家真係最好嘅時機去轉 slash。 其實係好好，即係我覺得起碼要把握呢一個嘅機會，開始去 explore 呢一件事咯。係啦，即係嗰啲係直情係咁，佢就係住泰國三個月，跟住我就喺度 virtual 交貨，跟住我就走去馬來西亞又住三個月，即係佢就係呢只。講真都。即係呢段，縱使你唔係一個成世都係咁，其實你一段咁嘅生活咧，其實都幾 enjoyable 嘅。 因為即係我諗，其實好多人其實可能未必淨係年輕添啊。其實係好中意去旅行，大家都中意去旅行，大家都中意去 experience 唔同嘢。你有一份，尤其是香港嘅工，你得十幾日假期咁，即係你唔似歐洲三十幾日假期，你中意去旅行去多啲。所以點解咁多年輕人成日都想做 KOL 啊、學 coding 啊，就係一啲可以 virtually 交貨嘅東西咯。 係啊，其實講真，而家都越嚟越 enable 呢段時間疫情，有啲乜嘢唔係 virtually 交貨啊？系咪先？你谂下，佢公司直情唔俾佢翻去嘅，佢以前好中意公司揽住老细只脚，话要翻公司，老细都唔俾嘅，系咯，即系基本上都系好 virtual 交货咯，即系个情况。所以依家系其中一个最好时机，同埋大家听完我哋头先咁讲嘅话，你都能够想象到 真係個 burnout 係會少好多 ，life satisfaction 係會高好多。跟住慢慢其實可以真係 actualize 到自己想做嘅嗰樣嘢。 同埋其實頭先一點即係講緊 social 係其中一個 hierarchy of needs 啦，好得意嘅，即係你會認識好多唔同人啦，唔同興趣嘅人啦。咁因為其實你喺公司入面你認識嘅人未必係真係同你咁啱傾嘅有時，但係因為你去發展你嘅 slash 好多時係興趣行先啦，咁你會認識一班同你興趣或者 value 好似嘅人咧，你嗰、那個social needs 係更加 fulfill 到。咁同埋有一樣嘢好得意嘅，我咧跳舞咁樣啦，我會 post 啲嘢喺我個 WeChat。咁因為我又有啲客係喺內地嘅，咁因為喺內地做嘢就即系 WeChat 係用嚟做點啊？做嘢同埋日常嘅生活都會用啦。咁佢其實係一個媽媽咁樣嘅 role 咁樣，即係一個女士啦咁。咁望落好傳統嘅，咁其實我係冇諗過，有一次開完會。佢就話：哎呀，其實咧，我成日都有睇你 WeChat 嗰啲 po dance 嗰啲 video 噶，我覺得好好啊！我覺得如果我個女好似你咁就好啦。我有我咩？佢有咩？我有叫我啲同事咧要好似你咁 positive， 咁我就覺得我哋條 team 會好開心啦，咁樣咯。即係佢話你覺得 positive energy， 我覺得呢個係我完全冇諗過嘅一個 slash 嘅 benefit， 就係你係可以俾你公司的人看到你不同的一面，而令他們對你有一個 positive 的 image。 是的，我覺得希望公司會 enable 多一點，但如果公司不 enable 的話，我覺得一於是自己爭取那個情況。我覺得例如有公司的 engagement policy 的幾大，就是將自己有興趣的東西問下公司可不可以搞一劑，或者點樣嘅搞一個咁樣嘅團體定係點樣？因為講真係可能嘅，我以前都曾經喺公司係冇足球隊 initiate 一支足球隊出嚟嘅，係啦，即係有啲嘅過程或者點。總之佢有 engagement policy 呢件事係 possible 嘅，係睇下佢要付出幾多成本嘅。但係講真又唔係需要好多嘅，即係 turn out 係咪？你同埋你自己中意做嗰樣嘢咧，你自己好多動力去搞掂噶嘛。咁所以我覺得係呢個係最好咯。 如果你嗰啲大公司咁點講咧 ？structure 比較 structure 嘅大公司，好 system 咧， 好 organize 嘅。 好 organize 嘅。 你覺得有啲咩方法可以幫自己建立呢啲？ 我哋其實咧，公司會搞一啲類啲同事可能有一啲同工作冇咁 related 嘅一啲 skill set 嘅，例如近排好興嘅和諧粉彩咁樣，咁可能即都可以，係啊，即可以邀請佢哋去搞一啲，即就用佢個 skill set 嚟搞一個班咯。咁當然佢又唔會收錢啦，咁公司可以贊助唔贊助嗰啲 tools 都得啦。咁但係如果咁樣搞，佢咪又可以 train up 佢作為一個。好似呢啲班嘅 trainer 啦，咁佢又可以啲同事又可以免費學到呢樣嘢， 幾好啊！ 直情呢個好啦，我好老實講咧， 我哋要 leverage on 大家同事嘅 strength 之後提升大家嘅 well being 啊嘛。 同埋嗰個情況咧，第一。喂 ，HR 都唔走嚟 slash 咧，成個機會，我覺得完全你對唔住公司嘅。喂，即係我意思係，例如我自己有啲乜嘢嘅興趣，或者啲同事。喂，我就由嗰度開始咯，跟住喺嗰度，一來自己又可以 slash 又可以籌集到有啲相關興趣嘅，跟住你搞掂完自己啦，我覺得一路都可能都即係大家都會有咁嘅心咧，先搞掂自己先嘅，咁 OK， 跟住你咪再有良心啲，就係、是、類似咁，不如我哋 initiate 下，睇下大家同事有啲咩 strength， 有啲咩興趣，跟住我哋睇下邊一個最多嘅就搞個班啦。我覺得都完全 OK 咯，即係成立呢啲嘢，令到佢由開始嘅 slash 嘅初型。即係由公司咁樣開始去做， 我覺得好正喎、 啊！ 呢個 係一個好 safe 嘅 zone 啊！即係我講得唔好，咪練多兩次咯。咁啲同事都係知道，哦，大家一起玩啫，壓力有冇咁大？ 係啊，嗱咁樣啊，如果俾你有個 wish， 你自己想點樣 slash 法咧？即係個工作嘅形式。咁 Hilary 先啦，因為可能你都。困咗你好耐， 冇又困咗我好耐， 好开心嘅， 系一直都好开心。如果最 ideal 嘅真系可以 ，even 我工作里面都系好似咁样 slash 咯，即系真系例啊，我系真系 interested in 呢一 part， 咁我就做呢几样，好似你头先咁样讲咧 ，internal 嘅 slash 或者可以同 Cleo 掉一半咁樣 job share 都好開心， 真係好正。 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幾適合絕大部分人嘅，因為要人哋真係好似你咁樣咧，就 好大心理關口。 係啊，咁巴閉咁樣，跟住無啦啦又去咗成個零兩個月德國，即係咁嗰只咧。 我有取捨嘅。係 啊， 揾少啲啫。 唔係，因為真係唔係個個能夠做到呢件事。我覺得我非常之贊同係喺頭先嗰個嘅方向嘅。Kiro 咧，你咧？ 我而家 咁已經好 OK 都幾孩子咯，但係即如果可以揾多啲就好啲咯。 OK， 係啊，係我覺得我而家都幾孩子嘅， 嗯， 係啊，而且我而家基本上咧都係真係每一個 slash 都有收入嘅， 啊， 係啊，即係都可以 create 到有收入嘅。誒，睇下你自己放幾多時間落去咯。 嗯、 我覺得都會好嘅。我而家反而就係真係去 soul search 揾下。有邊啲係我要 keep 嘅咯，係啦，即係例如頭先話寫作寫專欄，哇！即係我自己都俾人吹到唔好意思咧，即係嗰個情況咧，即係呢啲我就未必咯，即係講真咧，係連你諗下我嗰個由一個禮拜寫一次，去到兩個禮拜寫一次，去到一個月寫一次咧，我都脱嘅，即係 其實都幾好朋友去同你。 系啊， 都繼續忍耐你。 跟我自己自殺嘅，即係我真係搞唔掂，即係我都費事搞你咁嘅啫。 我真心覺得 slash 係一個 self soul searching 或者 self understanding 嘅 journey 嚟。 係啊，我覺得係好好嘅。跟住你最後揾到有幾啲出路嘅話咧、嗯，你個 satisfaction 係真係高得好緊要。好啦，咁啊，希望真係大家當呢、這個即係斜槓係可以實行到，而且係好嘅。 我覺得一定是向緊嗰個趨勢，即係都冇話好唔好，然後要阻止。即係我覺得其實應該阻止。 最少我都八公都唔俾太怕啊！即係係咯，都係咁。好啦，咁我哋今日係咁多先咁啊。 我哋要多謝我哋嘅 係啊，我哋幫佢做頭先嘅豐富 research 嘅同事咁啊，多謝咧就係啊。 Jerry 林少 Chesla 同埋思恆， 多謝曬， 好多謝曬。OK， 好，拜拜， 拜拜， 拜拜。